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末好，我是周准。其实每天我们都离不开智能手机，智能手机有一个非常好的 APP 的软件叫做微信，有了微信我们就可以了解身边好朋友的微信朋友圈，他们每天都在经历什么。那作为一档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很多天天在路上的达人朋友，有的是 KOL， 有的是旅行社的相关从业人员，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身边的好同事。在我身边的好同事里，就有一位，我觉得她还是天生爱冒险，特别喜欢徒步，也喜欢刺激的一类女性同学，她就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徐旭。欢迎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若云。徐 若云，听上这个名字啊，有一点点非常女性化哈，弱不禁风的样子，如果云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要跟着我们的若云徐旭呢，去一个还算是我听上来比较专业的行程，因为涉及到爬一座山峰，对不对？如果是您，先问问我们的徐旭哈，你在爬这山的时候有没有之前户外的经历，就是比如经常上路啊，有没有经验？ 我就是之前跟随夏老师的步伐走了一趟 EBC。 了解，夏老师是中国第一人，非常的让人钦佩的一个人。 对，就是走了一趟 EBC 之后，让我发现， 你可以 这个东西我喜欢。 你是从那趟之后才开发出来的？ 对。 哎，想问你之前你的大概出行的一个大概的步调是什么样的？海滩 不是 海岛， 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 就是仰卧起坐的仰卧选手。 对， 是吧？我觉得一个人很重要，被另外一个优秀的有精神力量的人去引导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学习哈。这次跟我们介绍 去爬了哪座山峰？若云同学， 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山脉玉珠峰，海拔6178米。 听到这个海拔，大家就会觉得一定会有反应，因为我们去不是玉树啊，去那些比如说藏区的时候呢，3000度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循序渐进一点反应。 对对对 对, 对。 你爬这座山之前，除了这个，比如说跟朋友一起协商啊攻略，你自己有什么心理的预设没有？ 没有。 你去过藏区吗？ 我没有。 哦，没有。海拔高的没去过。 西宁、格尔木、都是第一次去。 你的身体反应，先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巨大的反馈给你。 我只有一个反应， 什么？ 头疼， 就是头疼。 对， 这就是高原反应之一。 对， 哦， 它是最轻微的一种头疼反应。 哦，你那个头疼有没有就是打退堂鼓的时候？因为头疼特别难过的。 没有，因为是之前我去5300的时候， 5300 那个路程的，就 EBC 5300的时候呢，一路走来我就会有头疼，喘不过来气。但是到了5300之后呢，就身体慢慢走就适应了。到5300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然后 好神奇啊， 还跳呢， 还真的，你还跳 完之后在想，我是不是在 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对，不建议，不建议。我现在跳完之后有点后怕，就哎，万一我要是不舒服了怎么办？ 对呀、 对。但当时因为自己没感觉，所以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哦， 那我到这个 心里挺好的，没有那个预设， 没有没有、 对对对， 我完全没有，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在一路都没有出现恶心要吐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只有最轻微的就是头疼、 头晕、头疼。 对， 嗯。 但是我的头疼呢，就是。我是需要2天来适应那个海拔 啊、 我第一天到那儿，我第一天到这个4800海拔的时候，有个西大滩、凯头高山基地、我们住在那里、拉练2天， 拉练2天， 第一天的时候，哇， 怎么了？ 头要炸了。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欲裂是吗？ 头疼要炸了，真的就是头痛欲裂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切 体会过了，怎么缓解的呀？这个难受的境遇， 我是因为就是我是需要去吃药的 通过药物 吃头疼药，然后可能会吃一点助眠的药， 是睡觉休息。 但是正常来讲，可能专业的向导会告诉你不建议，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很疼， 没办法， 对，因为我也是为了第二天我的拉练能有一定的体力保存， 是的， 我一宿都睡不着觉的话，我第二天拿什么去？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然后第二天拉练回来之后。就好很多了，到晚上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 就彻底消除了头疼这个感觉， 对对对， 神奇的大自然。 海拔只剩下冷， 好朋友不就想要海拔4000米？ 对对，4800。 我们在平原生活惯了，每1000米降6度，4000就是24度， 已经快5度了，已经快5000米了。 对，因为是8月份去的嘛，大家可以理解吗？ 对对对对对。你想那个时候北京刚是特别好的 天，特热啊， 特别好的天， 对，对， 穿短裤啊、T 恤呀、短袖啊、 阳光灿烂的、 凉鞋啊什么的，我在那儿羽绒服很冷。 是的，其实作为一个平常我们生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工作当中呢，若云同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厉害的人物，我们都有求于他哈。但是真的反馈到旅行当中也是跟他的工作相关，其实一些自己的攻略注意的事项啊，在爬之前徐徐要不要跟各位说一说，如果爬大概5000米以上的高峰得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体力上、身体上、精神上，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从装备开始。 装备很重要， 非常重要。 您说说， 就是对，叫工欲力其什么，必先利其器。 对对对对，那个啊，对啊啊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等，这些都来了。你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灶台， 对 不 对？ 啊啊， 就是如果你想去5000米左右的雪山，你起码你得从从头到脚要武装起来。 对，都有什么配套？帽子、御寒、 雪镜、 雪镜啊，对，雪镜、 面巾啊。围巾就不太需要了， 就脖子这块， 对，因为你里面会穿抓绒啊、薄羽绒服啊、冲锋衣啊、厚羽绒服啊，然后下面抓绒裤、羽绒裤、冲锋裤，下面厚袜子加登山靴， 专业登山靴， 对，而且登山包， 对，登山杖， 对，登山杖 要有 头灯， 哎呦。这一套置办下来也挺费劲的，真的， 就是也挺费钱的。 是的，是的，真的，大家不要小看哈，就是我们老说那个穷家富路啊，你要从事一项非常专业的户外活动，比如说滑雪呀、爬山啊、攀登啊，甚至是徒步，都得需要非常专业的设备。 干什么事儿配什么装备吗？ 对呀，还没说睡袋呢。如果您有户外的话，得有一个非常厉害 的 睡袋，对吧？ 对，就是我当时去 EBC 的时候呢，那个睡袋因为是时间比较仓促，临时准备的，就一个10温标的。 那不行啊。 对，就是夏老师反复在问我们，哎呀。你们冷不冷啊？睡觉的时候，你要多盖一点，多穿一点衣服，不行就多穿一点衣服啊。那我这次就买了一个-25的， 那还御寒是可以的吧？ 的睡袋，木乃伊式的， 嗯嗯， 就是很暖和， 很暖和哈。 这个睡袋呢，一些所有的这个装备，大家去网上看看到底怎么去合适自己哈，买自己最合适的装备，不要小看这些，最重要的会救你一命，真的这些是吧？说到爬山呢，说到这个雪，这个应该这个目的地，大概是出发的话，从北京到那儿的话，大概什么行程？大概几天可以到达？准备工作， 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一般都会建议大家 循序渐进 去适应。那比如从北京你要出发到西宁，西宁海拔2100，有些人可能到2100就不行了， 真的2100就反应了， 真的有，就开始有那种头疼。恶心， 反应 但是不吐， 不吐， 然后可能会睡不着觉，喘不过来气，这些都会有，这跟每个人的体质是相关的。 对， 2100之后，你从格尔木到西大滩，西大滩它是一个高山基地， 也在往上走吧， 对， 海拔， 它那个是开车过去，但是开车过去可能只要一个多小时，也相当于你从2000多到4800， 一倍了， 可能一个小时过去之后你会很难受，但是那个地方呢，你适应2天就会好，就它那个症状会缓解，但其实我们在4800已经有人开始吐了， 对吧？ 那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在吐。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有人就退了，就我不爬了，我就回去了。 会有人有这样，但是就是一般向导都会建议你适应一下，多走动，多喝水，不要休息， 不要 慢慢的在那个海拔去运动，让你 适应环境， 慢慢的适应，就是整个的体内的循环，它都会慢慢的适应。然后再到4800之后，再往上到大本营5050。那虽然只有200米，但是因为那个西大滩和玉珠峰那个地方的话，它的地理环境就全都是戈壁，没有植物， 是 没有光合作用给你氧气补充， 缺氧， 那就是纯纯的4800， 纯纯的 5000。你到那儿之后就，我到大本营第一天也是上厕所就觉得，哎呀，好累呀， 是吧？没劲儿啊！ 上厕所要觉得我要做好久的心理斗争， 对，没劲儿。 但是呢，又要多喝水， 你还 多喝水， 就矛盾的事儿， 必须得去上厕所，因为你就要走，慢慢走。 慢慢走， 在这个地区是去适应这个海拔带给你身体的那个压力， 挺勇敢的， 对，然后到5050之后呢，还要拉练一天。我是第一天到那儿不太舒服，吃不下去饭。 问大家，也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第一天你不是有头疼的感觉吗？然后那个向导说你吃点药睡了眠之后，第二天要拉练， 对， 那个拉练的强度内容是什么样的？拉练 背后有一个小山 啊， 那个小山大概也就是200-300米， 试一试， 对，你要上去 爬上去， 然后再下来 啊，这个拉练、 就是、进行一个上山下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叫什么爬高睡低 专业了， 对，爬高睡，你要爬上去再下来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你体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你在那个高海拔的情况下你要去往上走爬山上山， 难吗？有没有举步维艰的感觉？ 没有多难，那个路你就往上走就行了，但是就是因为海拔太高了，所以你每走一步你都觉得很困难， 是吧？ 对， 我采访过很多爬山的，比如说海拔高那些朋友，比如说爬那个乞力马扎罗，非洲那个，我有一嘉宾，反正快到顶就50米了，实在是上不去，就走不动了。对，不高，对，举步维艰，因为它比较冷了，已经哈。然后那你问那些周围的服务人员非常专业，都是非洲当地的那个就是有经验的 啊， 对，向导，他们都背着很重的东西已经上去，等着你上去。 对， 他们夫妻二人上去，就是他那老公先上去的，然后那只手就伸向他，你过来呀、就那5步，但是他热泪盈眶，他走不动了，然后就蹲在那儿，他感叹人生的美好的那种感觉。 一会儿我跟你讲，在登顶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 有这种喜极而泣那种感觉，人生非常大的一些反馈给你， 对， 好感动人。对，刚刚我们的若云女士一点都不若云，她就是做了一些非常让我惊讶的事。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高海拔的一些旅行的这样一些项目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我身材比较高大那种的，我因为好些人说身材号越娇小的人反应越小，我不知道是、 这个、 也不一定 没有必然联系， 那就行， 真的是没有 那就行，那 就 行。就 是每个人你要去尝试，你不要说我是不是经常 给自己定了， 我有氧需要高，所以我到那儿会很难受。不要这样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 好的， 就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你就可以去完成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是的，我得飞跃自己， 超越自己 ，一起飞， 一起飞，飞得更高。 对，经过了很多的专业的向导的一些拉练的这样一个普及，我们身体有的适应的活动之后，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和可能去攀爬高峰， 对 吧？ 对，就是这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 必须得做。 4800拉练之后，到5000大本营还会有一个拉练， 还在拉练，也是重复的一个山头，也是这样走。 那不是，因为位置不一样嘛，就是也是大概就是你往上走一点，然后再下来，但是那个海拔就比4800又高了一些，对，然后那个环境也，不太一样。 环境不太一样。 我们爬4800那个小山的时候，看到地上还有一点点小草 啊，也还有点生物。 向导跟我们开玩笑，啊，看这不是树吗？ 小灌木。 但是到 多肉是吧？ 的时候， 寸草不生，没有吧？ 很少。很少有植物这种东西出现了， 对， 还有很多小土拨鼠，很可爱。 哦， 集合，满地都是洞，你知道吗？他自己打的洞，然后 哦，土拨鼠 有很多可爱的小土拨鼠， 也是唯一的伴侣了，是吗？ 对，是不是？我们在那个五千的时候，我第一天就是我们吃的火锅，但是我胃口非常不好，没有吃什么，我就吃了一个苹果， 嗯， 对，然后但是我补充够我。 你能量 的能量就可以 哦，那个 第二天早饭 哦 吃好。 哎，说到那个起居，我们跟各位再普及哈，上面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一天的储备当中，你们这个比如说拉练啊、爬山开始几点起比较合适？但向导都会提前告诉你们。 哎，这一点就是说向导提前会说，今天11点才可以睡觉。 哦，晚上十中晚上11点， 对，中午不要午睡， 不要午睡， 就是怕大家晚上睡不着 啊。 嗯， 哎，对， 早上起来大概差不多7点多钟要起来， 起床。 对，晚上他会说不要睡啊，到11点才可以睡。 向导挺辛苦的哈， 非常， 他们真厉害， 操心操碎了。 哦，那是这就是超级领队，好朋友们， 这会要跟你说啊，多喝水。 向导没起来， 多喝水。那个要不行加点蜂蜜。 哦，蜂蜜。 然后走一走，多走动，戴好帽子。这就是向导重复的话。 是的。还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补齐，你说你吃不下东西去，那苹果哈、啊， 对， 那早上吃饭的时候建议吃多少？因为早上那顿饭很重要，对于攀爬者来说怎么样呢？你的表情告诉我有内容， 是这样的， 什么内容？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登山队是同行6178行装登山队组织的这么一次登玉珠峰的活动，然后我们大概全队40多个人，然后我们 那么多玉珠峰40多位成员，怎么了呢？ 我们的就是这次那个凯图的那个队长，就罗彪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教导，一个登山的老师，然后包括夏老师也跟大家说，就是吃饭要吃7分饱。 哦，7分饱。 因为你不要给你的身体的血液增加太多的这个循环的负担。但是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出去登山呀、徒步就吃的超级多，你知道吗？ 需要多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在12分，我吃的没有什么。就 我们的徐徐经常是一杯黑咖啡撑一天吗？然后呢 我出去就超级能吃。我已经在那个队里就是出了名了，就是 十八。 哎，你知道吗？今天那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又吃了3碗米饭。 哎呦， 然后又吃了3碗面。 哎呦， 您总那天吃2碗拉面，就是我是那个吃的最多的人，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我说实话，心里话，我一点不夸张，我吃3碗饭或者3碗面的时候， 也不撑的话， 没吃饱 啊。 是因为夏老师跟我说，徐徐你不要再吃了。 嗯， 那好吧，那我不吃了。夏老师他这么严厉的跟我说不让我吃了，那我就不吃了。 为什么会这么贪吃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到那个地方我就会非常饿。包括我在 C1 大本营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吃了2碗方便面。我后来问他们好多人都没吃。因为可能海拔太高，他们不舒服怕吐，他们都没吃。但我到那儿之后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这是好事儿是吗？ 我吃了一碗之后超级快就吃完了，2分钟不到吃完那一碗方便面，就问他们，我说向导还有面吗？问了好几次没人理我，我把那帘掀开，睡袋帐篷掀开，你知道吗？我说向导还有面吗？然后向导走过来，还有，又给我煮一包。 而且高海拔水的沸腾点也变得低了，对吧？ 第二碗煮出来第一次加生的，然后我说能不能再给我煮一煮，稍微有点生啊？好吧，再给你煮一下。 然后向导其实也帮助大家做饭， 对， 也 是，就是因为他呢，其实后勤服务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你像我刚才说有火锅，有水果， 听上去挺丰盛的， 对，然后早餐有那个馒头 啊，咸菜、粥、 咸菜，还有炒菜， 哇， 水果非常丰富，蜂蜜水、咖啡、什么枣啊，什么这种果脯啊，都会有，有茶， 其实 全部都有。 作为一个女性的体验者呢，我们会了解到她自身的一些变化，精神上、身体上的哈。如果真的想从事一个爬5000、6000这样高海拔的山峰，确实不像爬个香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哎、对， 您得好好储备，精神上、物质上跟周围有经验的朋友多交流。 对， 别真的，咱不能说爬就爬，你走了一半回来有的是人，对不对？你说准备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装备，你还没用上，没打个睡败，你回家了，这不行，对吧？当然呢，其实我们的徐徐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这次爬山的一些自己分享的经历哈。其实我采访过的一些爬山的朋友当中呢，女生不是很多，因为女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对爬这个事情它是比较严苛的，对于体力的要求，你腿部肌肉的支撑。我想问问徐徐，你平常在正常生活当中健身嘛，是不是需要健身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从来不健身的朋友，我爬山我能完成这样一个难度的项目吗？ 你如果说不正规去健身房做那种力量训练、 有氧无氧的， 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你要练你的体力， 体能， 就是比如说你要坚持每天跑5公里，就这样的一个消耗，你可以游泳，可以跑。 跑步， 行前准备算是一个， 可以骑车，就是你是要把你的体力 调整 体能不断的练起来，就是相当于练一下你的耐力。 哦，对对，忍耐力哈，就像长跑一样。 对，就是你要能够有，比如说大概6-7个小时， 一直走， 高强度。这个体力体能的消耗的这么一个过程。 有没有提醒大家，比如说出发之前要进行一个体能的储备，就要突击1个月2个月，走一走跑一跑，是很有必要的，别老天天仰卧。 提前2到3个月要开始练体能了，但是临出发的1个礼拜我就不建议大家， 就是能缓缓 高强度的练。其实我临出发前2个礼拜都没有在练， 是吧？ 因为那会儿正好赶上特别忙，然后工作也比较忙，然后会出差，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练。 是的，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作息上也是按照规律来，就是还有就是选择那个第一次爬那个山，基本是多少千米起比较合适？那个 其实玉珠峰作为雪山来讲， 怎么样？ 它是新手入门级的最佳选择。 哦，那就是还就是这个就可以是吧？ 对，这个就可以。因为它首先它的攀登季会比较长一点，能从4-5月份一直到8-9月份都可以去攀登， 时间拉得很长。 对，然后它海拔又不是很高，说它高吧，它也高，但是它又没有很高， 没有到7-8千，是吧？也挺高的。 在6000里面就，可能我不会觉得很高，可能你会觉得 我觉得 挺 高， 对，所以那就是说雪山的话，它有雪线的，那雪线在5800左右，就也就5800以上才会有雪，你要登雪 山 嘛，对吧？ 对， 你要登雪山的话，玉珠峰是一个最佳选择。然后第三点就是，它没有那么难，你只要往上走就可以。 其实 它不用翻越冰裂缝啊，不用爬冰啊， 不是那么陡坷的环境， 你就走就行了，你只要往前走就可以。 是的，我们人生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这是每行每业都是一样的哈。特别是你在完成一个长期期待的一个爬山的项目之后，你就做完准备，然后跟着有经验的向导出发。刚刚最后我们上面还有2分钟的时间，问问你们的住宿环境哈。有的人是住，我看那个爬喜马拉雅山的那些那个游记当中，就住在小旅馆里头、小宾馆里头那种，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些居民的那个屋子。那你们这个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团队，有没有专门居住的一个，比如宾馆、旅馆，还是？ 我们的集合地是在格尔木的电商酒店。 哦，酒店。 因为集合地大家要讲一些东西，有些出征仪式。那我们到希腊滩之后呢，它是凯图的高山基地，是有一个2层小楼。 哦，那挺好的。 集体宿舍，就可能一 间大床， 上下床。 通铺。 上下。 啊，上下。 上下铺。一个屋子里面可能六个上下铺，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平的，那就是有些那种单酒店的那种，但是也是一间房，大概六张床左右，就那种集体的。然后我是特别有幸的住在外面的房车里。 哎呦，房车的你们， 房车， 哎呦， 对， 可以看星星。 我就住在了那里，因为人太多了嘛。然后到大本营之后呢，是2个人一顶帐篷。 哦，帐篷了，大帐篷。 对，2个人一顶帐篷。 哎呦，个人非常期待这个户外的生活马上就要拉开帷幕哈。我们之前都是在行前的准备，给大家一些心理的预设，并不是阻挠大家去攀登高峰，其实是有备无患的事儿，对不对？ 告诉大家其实没有那么难。 对，也没有那么开始。对对对，一切没有那么难，一切没有那么简单，防患于未然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下半段我们的若云同学就带着他徐徐的微风登上这座高峰，然后期间发生了什么互帮互助的事情，有没有一些自己特别的经历和记忆要跟我们来说说，也是跟大家铺铺路。如果您要去爬玉珠的话，对不对？也是一座雪山。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录播的旅行号1073，这期节目咱们周六播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哪爽就去哪，旅行无间道。 Seen.

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有请他自己做一个介绍。好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好同事徐若云，徐徐。 说到中国好同事，那是一点不夸张啊。我们有什么事儿，特别琐碎细致的事儿，他都帮我们完成。今天呢，又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这次还我觉得非常壮举的一个行程哈。反正我是没爬过6000多米的高山，确实我觉得挺新鲜的这个事情。想了解了解哈，今天准备跟大家已经铺陈完毕了，我们要出发了。有请主讲人徐若云同事。 我们的行程从西宁格尔木开始，然后到西大滩，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一个拉练，然后呢到大本营之后呢也有一个拉练。 是， 我们一共此行是40多个人， 挺大的一个队伍。 因为人有点多，然后呢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更加安全的攀上这个顶峰，我们把人分成了2队 啊， 我们会分2天向这个玉珠峰出发。 你是属于第一队啊？ 我是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哦。 因为呢我和几个小伙伴，我们可能想，哎，我们三个一起上就好 啊，有自己的团队意识。 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三个就刚好第二团队好了。那第一团队呢是在28号一早 哦，早晨 就出发了。 8月28， 对， 8月28 是在第一天吧？咱们就说第一天啊。然后其实玉珠峰的攀登过程呢，是需要先从大本营到达 C1，在 C1住一晚之后，凌晨3点出发，去向顶峰发起冲击。 凌晨3点， 对。登山都是这样的 哦， 就是要凌晨起来去登。 我的天哪！ 这样，因为它的时间会很长嘛。因为如果你太晚到达顶峰的话，你再返回的就会很晚。 对，还得下来呢。 对对对， 对，还得下来呢。 真的不是，你就上 去这么简单。不是打 游戏，我跟你 讲，对， 上去你 通关就完了， 飞下来呀， 你得下来， 你得走下来， 你得身体力行，我跟你讲。 对，而且、这个、 那我不缺粮啊，不缺粮，都是因为有一些退缩，我跟你讲。 就是你得保存体力，能让你自己走下来，你不能。因为很多其实事故都是出现在 下山， 下山对。那想我们 上山容易下山难。 到 C1 从5050到 C1 的海拔是5600米，这个的跨度 600米 大一点， 是是。 这个是让你走上去，我们是中午12点多出发，然后一直走到，我是大概6点多到的。 600米走了6个小时，是吗？ 12点多到6点多，差不多 6个小时， 对， 600米， 对， 1个小时100米，好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 因为很累啊， 很辛苦， 而且它那个路不是你就直线上去600米，就它是可能又一会儿下一点，一会儿上一点，一会儿下一点，一会儿上一点， 起伏的。 对对对，你要比如说爬过一个小山坡，你下可能稍微往下走一点，然后又往上走，是一个 也会停，也会休息， 对，中途肯定是要休息的，我的向导呢，就是说他在前面，说我们慢慢走，尽量不停。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可以说，但是我们保持同一个节奏， 因为是一个队嘛，对不对？ 这样可以走的比较 有节奏感， 轻松一点，有节奏感，就是那个登山的节奏非常重要。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不可能说走得特别快，你让我走得快我做不到，但你让我慢慢一直在走，我可以做到， 可以坚持， 就是我可以保持那个呼吸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而且我登山的习惯是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不会坐下，就 有讲究吗？ 我不会坐下。 有讲究吗？坐下。 就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坐下了，你再让我起来， 难， 特别累 啊。 但是如果你让我站在那儿休息，就是扶着登山杖，我就会让我再 有靠的东西吧， 我就不会觉得 也有依靠的东西，像什么山啊、山体啊什么，有吗？ 石头很少， 同伴啊什么， 石头很少，同伴。我们互相背靠背呗。 对，肯定啊，你们肉体壮了嘛，你。 靠一靠男士们。 那我只能靠着向导了，别人不能靠。 是的，向导太重要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是一座大山，我跟你讲。 我们就慢慢慢慢往上走。 给向导累的。靠了一路。 向导背还背着东西，你知道吧？向导还背着我们一些人可能背不了。 对对，负重嘛， 对， 对 负重嘛， 厉害的。 我们往上走大概6个小时， 600米。 我们是第二批嘛，就中途会遇到那个当天登顶成功下撤的队员。 哦，下山的那些。 对对对，就看他们 怎么样，什么。 很狼狈，很疲惫，就是 很辛苦， 对，很辛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成功登顶了，我们这次登顶率非常高。 哦，40多位全都完成了吗？应该 有， 非常高肯定 没有。 没有 登到的，哦、嗯，对， 男士、女士， 有男的，有女的， 哦，都有。 嗯，对。嗯、然后我们到达大本营之后呢，就赶紧分帐篷睡觉， 就是5600那块 对， 哦， 分帐篷， 分帐篷 就进帐篷休息，收拾东西、哦，就是要收拾什么？收拾明天你冲顶要背的东西。 嗯， 就冲顶时候背的可能就背一件衣服、水壶， 啊、 嗯、啊，然后头灯、雪镜， 哦， 手套就带着嘛。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因为5600的它有雪线之后，我们需要冰爪和那个安全带， 哦、对对， 还有主锁呀、上升器 都来了。嗯， 第二天早上起来出发要都带上。 越穿越重，是不是？ 非常重， 是的。 就是你登山，就你往你从大本营到 C 一的装备和你 C 一到冲顶的装备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然后你下来之后，你还要再换成， 哎呦， 最好要换嘛，要不然你要热死的。 越沉的， 对，热死的， 对对对。 然后再换衣服，再到大本营。 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是一个说 太难了， 哎，我怎么样简单的，你就告诉我怎么怎么着就可以。不是不是，并不是，就是你需要了解清楚你每一步需要做什么。那我需要做什么？我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反正到这儿也打不了退堂鼓了。都 C 一了，朋友们。 但是他们第一批队员上来的时候遇到了下雨 啊，一恶劣的天气，这属于恶劣天气。 他们很多人衣服到，因为他们有人没有穿冲锋衣，然后到了大本营之后，到了 C 一之后，衣服就湿了嘛。 那太难受了。 第二天就没有办法去登顶了。 哦。 因为你衣服湿了，在那一晚是不可能干的， 干不了， 那是零下的。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是很，就是有几个人就是因为衣服的问题， 没登顶， 对，就没有去，就从 C 一下车了。 其实我们从侧面反映出登山天气特重要。 对 对吧？ 对， 你别说，你这不是平地平步青云，这真是5000的海拔，已经很冷很冷了，已经。 但是第一批队员呢，就是虽然他们在从大本营到 C 一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雨，就是很多都湿了什么的，但是他们第二天冲顶的天气非常好。 哦， 就是晴空万里。就是全是下面什么都可以看到， 是的， 什么都可以看到， 很漂亮。 还他们还很多人有幸看到佛光。 哎呦，我天哪！ 但是我们虽然从大本营到 C 一没有什么恶劣的天气，但我们 C 一上去依然没有什么好的天气。我们那天的天气超级恶劣，就是导致我。其实我觉得第二批队员上去比第一批队员要更难，因为天气环境不好。 哦。 有雾， 冰雹， 特别大的雾。 雾。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下小雨， 视野还不好。 如果 一下雨就是 晴空万里，你可以看到玉珠峰的顶就在前面。 哦， 我就往前登就可以。但是如果是雾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前面可能十几步、20步，你就看不到。 噔，哎，怎么是你？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内心的那个绝望啊，就是他给你内心的那个压力特别大， 巨大， 就比你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压力大太多了。 是啊， 那起码天气好，心情好，对吗？ 盼头， 你雾蒙蒙的，又下雨又下雾的，谁心情好啊？ 大家可以想一下，平常啊，咱们上班下个雨，你心情都不好。 对， 你不用说攀登这事儿 了。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其实他们第一批队员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下来显摆是吗？ 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看看就行了。我们第二批上去的时候就非常不好。像我们3点钟出发，哦，我们到那之后，对，我们到那之后的那一晚上，刚才不说了吗？是方便面嘛？ 啊，对，你两个就那儿吃的， 从来没觉得老坛酸菜 好吃， 面是那么的好吃。 对，感环境改变了，环境改变了。 第二天起来，啊，很多人那一天晚上没有。怎么睡觉？ 哦， 怎么吃东西？ 哦， 就是我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他们不吃饭不睡觉的话，我没有体力。 你是还行吧？ 吃要睡， 你还行。 我到那儿没有任何高原反应， 太厉害了， 我也不疼了，也不喘气了，任何感觉都没有。 加入土拨鼠的队伍， 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走一路上来，可能脖子还稍微有一点。 你真的是适应了那感觉。 走上去没有任何感觉， 厉害厉害厉害。 只有一个感觉就是饿，赶紧吃。 就是体力不够，都补充。 吃饱了， 消耗的多。 吃饱了我就睡， 消耗的多。 然后一觉睡到夜里2点多， 真好。 起来之后，向导说：“来吃饭了，豆浆和小面包。”吃了2碗豆浆，吃了一个小面包，然后装了一点露餐，装的热水。 哇，凌晨3点钟起床，带着头灯，还挺酷的感觉。 哇，我们就是一行人， 黑呀，纯黑呀。 每个人一个头灯。 对啊对啊，全是影子那种的， 对 对，很有仪式感。 每个人带着头灯，就慢慢跟着向导往前走。他的雪线在5800以上。 我们到了。我们其实是从5600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把冰爪穿上了，因为否则你到5800再去穿冰爪，没有人会帮你穿的。 哦，对对对， 你在营地 也麻烦， 还可以坐着穿， 是的， 对吧？那我们穿上冰爪正往前走，其实那200米也不太好走，你穿着冰爪不好走， 真的， 对，特别难受。 对， 然后到了5800有雪了之后，冰爪就稍微好一点。 嗯嗯。 然后我们登山杖一直走，走到5800，然后快到5900的时候吧， 嗯，才100米。 对，我们就有路绳了。 哦。 把上升器挂在路绳上， 哦， 右手推一下上升器往前走2步，然后再推一下上升器再往前走2步， 这么一个功能。 对，因为路绳呢，就是向导提前他们铺设好的，就是因为海拔有点高，然后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就不会出现体力不支往后 仰出溜， 或者是说摔倒啊这种状况，就是你把路绳挂在这上面的话，起码 救命稻草， 你不会根本就不会掉下去， 哦， 是不会掉下去的， 安全带， 对，很就是一个安全保护措施， 安全保护， 而且之前我们已经受过培训，就是冰爪怎么穿， 好， 安全带怎么用，上升器怎么用， 很有必要， 对，我们都已经这个向导给我们提前做过一个培训， 嗯嗯， 那我们就顺着路绳往上走， 怎么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50米了，她老公先上去了， 来了是吗？举步维艰。 快到地儿的时候啊，其实这一路啊，这一路我都走得非常累。 稍等，那个岩有个我靠啊，给他举到。来来来， 就这一路吧， 哦哦， 我都走得非常的累。 哦。 每走一步， 这还是吃饱了的人呢。 对，都很累。然后走着走着，到最后我实在很累了，我就每走一步跟自己说：“我说， 对话了，开始， 你一定可以的。” 嗯，真的来了，来了， 为了你，为了自己。为了谁谁谁，为了谁 谁 谁， 是是是是是，为了兄弟姐妹不流泪吗？ 你一定要登 完成，完成， 你一定可以完成的。不就6000多米吗？ 哎，哭没啊？没哭，没流眼泪。 我跟你讲， 哦， 往前往上走，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这些话。我相信自己，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一直在重复。 有那个信仰的人， 我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吗？不是在心里说，是说出来了， 喊出来， 就是一定要说出来，告诉自己，让自己听见。那个时候很困难往上走， 这是新生对吧， 向导也在那旁边啊，加油，你可以的，慢慢走，喝口水， 嗯嗯， 保持呼吸啊，向导会嘱咐你，然后那个快到底儿的时候， 嗯哦， 向导先上去了 啊，现在上这底儿是多少米来着， 6178，向导上去了， 上去了， 还有觉得也就10米，真的就是路也就10米， 十米啊， 来来来，这才是底儿， 遥不可及是吗， 冲我挥手，我就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哭了， 哦，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可能走得比较慢啊，当时我不清楚，这也是我的第一座雪山，然后会说会有关门时间， 什么意思，就是下山的时候关门时间， 就是不让你再往上登了，关门了， 哦， 不能往上走了， 哦哦， 我特着急，我想 心里着急， 我的天哪， 我终于到这儿了， 我费了半天的劲到了6100米，加6100加， 对对对对， 你告诉我关门了， 差8米啊， 瞬间眼泪就下来了，哭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往上走，向导说，哎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那个你来得及，我能让你上去的，你放心吧，就是你不要着急，不给你关门，那意思就是你就往上走就可以了，一直哭， 哇，一直 下来底儿，冲我招手的时候，我不想上了，我就到这儿了行吗，太累了， 你当时的感觉， 真的，我说了这么一句，我说我不想上了， 哦， 但是说完之后我马上跟自己说不行，就剩这几米了，我一定要往上走，走得巨慢，超级慢， 超级慢是吗， 我说还来得及吗，啊我不想走了，累死我了，然后 周驼你一直给我使眼色什么意思，啊啊，我刚听着完老力纵横啊，我这个人生心里边的高峰很高，但是我顶多爬个香山我就气喘吁吁的，刚刚听到我们的若云女士，若云同学在我眼里是个小女生，她这人生的一些反馈，我就想那八米的这个除了哭，你那个身体你想了一些什么呀东西，你我就想知道，我没有这个登顶的， 就是告诉你一个字儿，感受，累 累， 俩字儿，特累，仨字儿，非常累， 有绝望的感觉， 累死我， 有没有绝望的感觉， 没有绝望的感觉，就是我会在想，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反复跟别人说，我说其实那个时候心理建设是最重要的， 是的， 你的身体就是大自然带给你身体的压力和你心理给你自己的 双重的好多来 的压力，就真的是你一定要去抵抗它， 你身边 这个过程也是你成长的过程， 你身边的队员有没有跟你一起感受表达不同的，就是你自己就你自己在完成吗，身边有没有人去说坚挺加油，有吗，有这样的人吗， 向导啊， 就他自己， 对，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隔得会比较远一点， 哦， 一条路绳同时只能走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后面可能3-4步有那么 一 个人，一 对一了，这个就是，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累，下来就是我也问，就是聊天嘛， 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强烈的心理建设，但是他们就是在慢慢走，就是要上去吧，上去吧，哎，真的不想上了，但是还在迈着腿。 当你看到向导那双炙热的大手朝向你的时候，这8米怎么完成呢？ 一步是一步，真的走一步喘一下，走一步喘一下， 耳边响起了周杰伦的刮牛。 当时我怎么没想这歌呢？哇塞， 我又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当时就是想 在最高点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我就反复的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最后，但是我边想着我还在边说，哎呦不想走了， 还在哭呢，还流眼泪呢， 还在哭。然后向导说你不要哭，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然后到了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儿，我屁也不想干。 完成了， 对，就站在上面，就我到那之后我就坐下了。 不是云啊，那一般登顶不得有个仪式，敲钟摸杯什么的，你们有没有仪式？ 就是照张相。 哦、take a photo， 跟大自然做一个见证。 就是、对。 关键时候相机没电， 天气不太好，没有到那个经幡那个地方合影。 哦， 向导跟我们在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要比经幡稍微高一点。 哦， 那个地方的海拔会稍微高一点。向导说这个地方可以了，那我们就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 那也好有意义啊。 对，其实我们是最后三个人上去的，我是倒数第三，然后 还有后边俩， 还有俩， 哇， 我们的小伙伴。 向导急的，赶紧下山！向导急的，快点，快点儿！一时太长了吧？我会坚持不住的，我也是人。他们可有这种感觉？你们以为人家机器人啊？我跟你说，岳云，向导那个职业，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哎呀，周总，你别激动啊！你明天咱们去爬山去，咱把香山先完成再说。我不是就说这个心理预设吗？ 你爬过香山吗？ 我爬过，人山人海啊！ 爬上去的是吧？ 啊， 我 不是坐索道啊，我真是走上去的啊，耗时两天，然后。哎，周总，谢谢你啊！2天俺给住在山上，不是住宾馆什么的吗？啊，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爬山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那么写意哈。 哇塞，就是在上面，我回头看，就看到我们西大滩住的那个营地是可以看到的。 其实也没多远啊， 就在脚下的。 对对对对，其实完成了麻烦。 但是再往这边看什么都没有，因为天气不好，雾特别大。可能只有8点多的时候有那么10分钟不到的天气，云是散开的，然后马上云又合上了。就非常天气非常不好。然后向导说：“你休息休息，拍拍照，我们往下走吧。” 往下走了，还得下去呢啊！几点呢？那时候就已经。 哎呀，我是10:48上去的。 什么时间段的10:48 PM AM 哦 AM 然后我们往下走，我这人是这样，就是 完成了呀， 我不会把我的自己的体力全部放在上山 啊， 我留了很多的体力， 好明白， 下山超级快， 滚下去的， 超级快，就不休息，我不用休息的，但是向导说要休息2次，我们休息了2次，我下到那个 C1 的时候，大家还在收拾，然后从 C1 下去的时候，一路。超级快，不到1个小时，我走了一半的路程， 厉害哦！ 想想我们上来的时候，6个小时走了600米， 哦， 海拔600米， 下山 我不到1个小时下了一半， 怎么感觉下山又变得容易了一些呢？ 就 对你来说， 因为我的体力没有都用完， 储存好， 我整个过程只补充了3个 CC 哦， 我他们其实可乐最管用，在登山的时候， 可乐最 对， 真的 非常管用，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它可以快速补充你的人体所流失的糖分和能量， 对，它超级甜呢，对， 而且它有气， 哦，碳酸那个东西， 对，它有碳酸，就帮助你可以缓解一点高反的反应， 我的天 哪， 可乐厉害， 对，这个可乐很重要，但是我比较喜欢 CC， 就是它也是就是， 反正碳酸饮料， 比较那个不是 CC 果冻， 哦，果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有糖， 哦， 然后就感觉它 是那个酒娃代言那个标志吗？葫芦娃酒娃， 我吃了仨，路上的时候其实我带了俩，一人有2个，到下来的时候有就是还没下到 C1 的时候， 好神奇的 食物，还是想吃，然后小伙伴就是我说哎还有 CC 吗，他说哎我这还有一个我不吃了， 我这还有老坛你要吗， 就其实我们的东西如果说大家在一起的话都会 share 的 啊，对，分享， 对对对， 哎呀， 走到从 C1 到大本营走了很久， 哦，那就是从那个再下去又走了很久， 对对对对对对，要回到大本营啊，然后当天我们就要回到格尔木的， 哦， 就是要回到2800 哦，那就是就所有都爬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一个总结或者一个聚会或者庆祝的时候，在底下 有庆功宴， 有吧， 格尔木 啊，那就是海拔下来了， 对 不对， 2800 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头疼的感觉，这边对你适应 了，没有了， 对你特别正常了， 但是我第二天我在格尔木缺氧， 哦， 我说出去我都丢脸。 在5000没缺，2000缺 了。在上面不缺氧，你下来缺氧。 你还是跟大家感觉不太一样的选手。 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那儿，高一点的。 对对对对。 对，我就没什么问题。 嗯。 昆仑两天吧，缺氧缺的厉害，喘不过来气，然后头有点疼。 哦。 就反正跟别人不太一样。 庆功宴的时候，因为都完成了，大家就觉得就缓下来了，也没不紧张了，对不对？你放松了， 很高兴。 对，那庆功宴的那个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庆功宴的话， 那就是酒店里的叫什么大鱼大肉， 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 可以 喝酒， 下来就可以喝了。 哦， 在上面是不可以喝的， 反正憋坏了，酒厂都喝空了。建议大家也别太过那什么哈， 对， 你还得两千多呢。 对 对，你看你都缺氧了，你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缺氧，是不是我吃的太好了，吃的太多了啊？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你的身体会参与这个吸收嘛。 对对对。 对吧？其实从那个我们的若云徐同学的一个爬山爬这个雪山的经历来说，合理分配体力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别透支，你也别偷懒儿，你一切事情都会随时发生。其实爬山可以跟自己对话，就像向导伸出手，你爬那八米那个距离，其实你跟自己对话了太多次。 哇塞，那个是一个 对吧？ 太 神奇的那个感觉， 太痛苦的一个自我反抗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个阶段其实是我这个对于我人生成长当中一个 很 重要的阶段。 嗯， 就是我可能很多的东西是在这八米当中去学会、去成长、去领悟到的。 俊子，怎么了，朱妥？我跟你们说，什么叫高处不胜寒？八米和两千八，八米两千八缺氧，八米不缺氧，你看看是什么高处不胜寒？真的是我跟你讲，人生的经验需要站在高度，对不对？ 对，真的就是 高度。 其实， 对， 嗯、回来我们都说，其实登山你站不站在顶上没有那么重要。 是吗？哦，登顶没有那么重要。 非常重要的是你在攀登的过程当中，你要去。 你变化了什么，成长了什么，对吗？ 对，你要去体会， 嗯， 而且是要跟自己对话， 嗯嗯。 你要让就是让体会自己，刚才我说就是大自然给你身体的压力， 对， 和你心理 你怎么改变的，适应它的节奏， 对，就是你要去协调它，去反抗它，重建、打破、重建，然后让自己能够成长。 就是，哎，我给你们说一个，就是 to be a better man 的意思嘛，就变成更好的人。其实呢，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年朋友哈，我这属于没出过文，我也说说几句准则哈，你别嫌我啰嗦哈。最重要是你比如说钓鱼啊、打高尔夫也可以跟自己对话，但是跟爬山是不一样的，他那是平步青云，你是高山作业，那不一样。确实是这样，是吧？其实我们说钓鱼也是跟自己对话。打高尔夫也是跟自己对话， 对。 但是你真要是登上一座高峰去征服它，真征服这个词非常的贴切。你征服了一座高山， 我们一般不会说， 不是征服， 去征服雪山，而是要让雪山接纳我们。 哦，更高级的一个 表达。因为其实对于登山喜欢登雪山的人来讲，雪山在他们心中是一个敬畏的存在。 是的，嗯。 包括我回来写了一篇游记， 嗯、 就是。我可以现在说吗？还是要结尾的时候？ 已经结尾了，已经41分了，来吧，来吧，来吧。 是我写到，就是说，登山一项危险而又充满魅力的运动，不在乎你最终站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攀登的过程。也许你不曾领略云海之上的风采，也许你不曾到达那山峰的最高点，你只需要努力做好自己。你要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要相信自己，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断向前，总有一天你会站在人生自己的。总有一天你会站在自己人生的最高峰。登山不仅仅是一项运动，登山还是一次生命蜕变。当身体的反抗不断袭来，当你用强大的心灵抗争，一定会发现更好的自己。看看身边你的小伙伴们，他们每个人都在努力，都在努力地向前，你有什么理由原地踏步吗？这是一团力量推着大家一步步往前走，最终站在山顶。 是的，其实这个人生的感悟确实要经历之后你才能写出来，那个笔触，对不对？ 对，就是 那个你 到了那儿才有感觉。 对对对，老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见到了，你要还经历，你还要去完成，这更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刻。我们一刻一刻的修为都不白费，我们浪费的不叫浪费，我们用的时间，我们耗费的体力，以及我们得到的结论和人生的升华，这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精彩， 都是你人生的财富。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积累财富，除了物质，还有精神上的哈。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程度，改变不了啊，生老病死。 但是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高度。 对啊，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你比如你看了多少的眼界，你登了多少米的山峰，宽度高度是可以改变的。谢谢我们的若云，一点都不那个像他名字一样的这次旅行经验哈。其实只有40分钟，分享的也特别少，但是我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你要往上走，要拼搏才能加油，才能完成一个事情，对不对？ 超越自我。 对对对，嗯，希望呢有登山爱好的朋友，如果您真的是想要去征服自己的话，选择一个合适自己高度和难度的山峰、去感受一下。前提是有好的体力，精神与社合一的向导非常重要， 对 对吧？撇自己就去了啊， 这个 老天爷救不了你 的 啊，是的，也谢谢我们徐徐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在感动和意识流当中结束了。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